Thank you. 下是我可爱的家乡，当我离开他的时候，好像那哈密瓜断了花芽，花园断了，哈密瓜依然香甜，即使回来的他们还会再想。 我能看到你纯美的双眼。 Thank you.

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，当我离开他的时候，好像那哈密瓜断了瓜呀，瓜秧断了，哈密瓜依然香甜。秦时回来读他儿还会再想，当我离开了他有的时候，他是我为我暖暖亲爱的战友，我在 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